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出现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至2035年公示，到2035年45分钟可达中心城区。 湖南高院女法官遇害案罪犯向慧被执行死刑。 赵德新教授回应知访道歉，应该拿出整改措施，而不是停于表面。 6天2个冠军，中国选手谷爱凌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夺冠。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曼宁。 我们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是北风继续，最低气温呢在-3度。目前这种3-4级还有阵风5到6级的这种偏北风可以持续到明天的中午。明天早晨呢气温不高，也是在0度以下。会感到冷风扑面，天气比较寒冷，大家外出呢要注意保暖。那么明天白天呢，虽然天空晴朗，阳光灿烂，但是呢控制北京大气团的温度在下降，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只有4到5度，所以明天外出大家还得穿戴着更暖和一些。曼宁。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工作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从下周的天气趋势来看呢，有2次冷空气活动，分别出现在下周4以及下周6。那么冷空气的到来只是刮一点风，这个风力并不是太大，气温呢稍有波动。由于空气湿度不大不会出现雨雪天气，天气将以晴朗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维持在4到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5到-7度。这个早晚天气呢还是比较寒冷的。另外呢，但空气呢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防火的安全。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到4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51例，浙江35例，其中绍兴市17例，宁波市14例，杭州市4例，内蒙古15例，都在呼伦贝尔市，云南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消息，台湾出现首例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报道提到，这名病例是台湾防疫部门昨天公布的其中一例境外输入病例，是非洲国家入境的30多岁的台湾女性。她12月8号入境，9号裁剪，10号确认感染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收治在医院隔离病房。她的10名接触者为同班机前后排旅客，目前检测都为阴性。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介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然处于发展阶段， 周新增确诊病例继续超过400万例，死亡率出现上升。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的不确定性，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12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及临近地区。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 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印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对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流动进行严格管控，并明确具体要求。 通知要求，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口岸城市范围并公告之日起，到2022年3月15号，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人员呢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抵达后，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加强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提醒，发热患者、健康码、黄码等人员核酸检测没有出结果之前，不流动、不聚集。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要做好旅游限流、风险提示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督促旅行社加强对团队游人员的核酸检测。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小范围疫情。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测序分析显示，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与之前内蒙古的疫情没有关联。 据介绍，这次疫情首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发生病例，随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内的两个区旗，还有内蒙古通辽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河北石家庄市和北京海淀区等地发现关联病例，共波及4省6市。 目前呢，满洲里当地的疫情仍然处于持续发展阶段，近日报告病例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疫情走势还需要密切观察。黑龙江哈尔滨市疫情风险有所降低，近日仅有散在的零星病例报告，昨天没有新增病例报告。通辽市、齐齐哈尔市、石家庄市和北京市已经连续5天以上没有出现新增病例，疫情得到较好控制。 云南陇川疫情波及范围局限，病例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师生，没有发现校外相关病例。病例基因测序显示都是同一传播链，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上海、浙江、江苏三地疫情病例的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起关联疫情。那目前呢，上海疫情总体比较平稳，连续3天没有新增病例。浙江绍兴、宁波、杭州三地疫情发展较为迅速，病例间传播关系相对清晰，主要涉及家庭和人群聚集场所，相关风险区域管控和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陕西疫情目前只发现散在的个案，没有出现扩散传播的情况。 那么总体来看呢，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疫情发生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内蒙古、云南、江苏、浙江等省，会同疫情发生地建立一体化、扁平化的指挥体系，推动流调溯源、社区管控、核酸检测等措施落地实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昨天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到2035年已经启动公示，规划显示到2035年规划线网总规模大约为2673公里。 按照规划总体方案，北京道路交通线网由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组成。其中，区域快线 S 线是提供北京市区的主要节点之间快速服务的轨道交通方式。规划区域快线网是由15条段的线路构成的，那么线网里程大约1095公里。地铁快线 R 线是中心城区和副中心、多点新城和中心城区之间的快速联系的主导轨道交通方式，线路以服务通勤客流为主，提供大站快车式服务，共计6条线路，大约403公里。地铁普线 M 线则是强调尽可能覆盖城市主要功能区，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共计24条线路，大约985公里。

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提质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对因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到驾驶证核发地的车辆管理所申领。车辆管理所审核后，将通过交管12123 APP 发放电子驾驶证。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网办中心工作人员邓丽书介绍，电子驾驶证动态显示驾驶证的状态，可以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电子驾驶证更加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和实时核验。 我们电子驾驶证呢，在申领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照片，衣服上面呢都能有一些明显的标志标记，然后我们的背景呢是需要白色的，并且不能做恶意上传。照片呢不能使用过度的美颜图片。二代证的照片跟现在本人有一些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呢，这个在申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驾驶员携带身份证原件和驾驶证原件到我们的车管所窗口进行申领。 此外，今年九月一号起，公安部会同商务部、税务总局已在全国218个城市顺利推进了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王国强介绍，这项措施从12月10号开始在全国实施。 今后啊，对于这种小型的汽车二手车交易时呢，就可以实现交易登记的一地办理，车辆档案呢将通过网上电子化转递，这样避免群众办事呢两地往返。 此前，公安部已经推动清理全程24小时禁止货车通行的一刀切式政策，除城市核心区等特殊区域个别道路外，其他道路要为货车预留时间窗口，每天允许货车通行时间原则上不少于6个小时。从12月10号开始，各地货车驾驶人都可以直接在交管12123 APP 网上核发货车的通行码，网上申领，网上出示电子通行码。在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方面，从12月10号开始，交通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来进行查阅和复制交通事故的现场图、勘查笔录以及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实现现场查阅延伸到网上查阅。 法治方面，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昨天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向慧执行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5月19号，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向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向慧赔付待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8781.5元。向慧上诉之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对向慧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之前，安排向慧见了亲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向慧为达到案件胜诉目的，多次请求被害人周春梅，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与向慧是同乡和校友，向办案法官打招呼都被拒绝，于是心生怨恨，起意报复。今年1月12号上午7点左右，向慧发现周春梅从小区电梯间进入车库，上前将其扑倒在地，向周春梅连刺数刀，导致周春梅右侧的颈静脉破裂大失血，当场死亡。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慧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当场死亡，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向慧的作案动机卑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以惩罚。他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予以赔偿。 中国知网昨天发布关于赵德新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表示向赵德新教授道歉，并提出将妥当处理赵德新教授作品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说明表示，诚恳接受来自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批评。 昨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9岁退休教授赵德新就中国知网发布的相关说明表示，就这个问题本身，他已经道歉了，态度还是可以的。老人表示，希望知网以后能够拿出具体的整改措施，真正拿出诚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对自己的100多篇文章被中国知网运营方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擅自收录，赵德新教授打起了维权官司，全都胜诉，累计获赔70多万元。此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老人此前表示，中国知网必须改革，不能输了官司就下架我的文章。 2016年至2021年，赵德新老人关注到自己发表的文章被侵权，随后进行取证起诉，至今已经坚持维权5年。本月6号，记者在中国知网检索系统作者栏目输入赵德新，作者单位栏目输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搜索期刊上赵德新的论文，结果显示为零。老人告诉表示，中国知网已经不再收录他的文章，收录的全都下架了。 谁维权就下架谁的文献，这堵住了文献原作者取得影响力的路径。知网作为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国家平台，应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起到表率作用，不应滥用影响力，更不能够轻易的漠视作者权益。 知网在面对诉讼维权和法律判决时，应服从判决，尊重作者，真正拿出整改错误的诚意，而不是在败诉之后呢就下架论文。这种做法既不是正确的态度，更不是合理的做法。 近日，在辽宁沈阳的街头，一些爱酒馆每天都会聚集很多的老年人，大家早早的来排队体验一种号称改善身体内循环甚至是包治百病的凳子。商家甚至宣称一家中医院用艾灸治好了29个新冠病人。目前呢，沈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对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爱酒馆进行立案调查。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早上不到9点，这家爱酒馆第一场的体验已经结束。工作人员说，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一共会有6个场次的体验，每场40分钟，最好提前几小时进行预约。随后，工作人员给记者协调出了2个位置，20平方米的房间内有近40位老人来体验艾灸凳。从大家操作的熟练程度看，已经是体验的老顾客了。 我买2，3个买俩了，啊，我一个，我姐一个。 店员接通后，记者感受到了臀部和腰部传来的热度。工作人员说，今天赶上公司做活动，每位体验者可以免费领取一盒小罐艾绒，这比平时6场体验共用一份艾绒的疗效要增加很多。体验的同时，房间前方的电视开始播放与艾灸有关的健康讲座，主讲人身份为艾灸馆总部的总裁。 大家一定要记住，对孩子好的方式不一定给他们留多少钱，留多少套房子，其实啊，你们呢自己啊应该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要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放心。 这样的开场获得了老人们认可。随后，这位主讲人开始介绍，每天坚持坐艾灸凳能提高身体的阳气，进而实现百病不侵。 对于这个心衰有帮助，它可以增强我们心脏的活力，那么调理脾虚啊，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那调理我们的肺虚啊，可以增强我们的肺动力。 记者询问艾灸凳的价格，老人说，平时一个凳子就要7900多块钱，还不包括配套使用的艾绒。但最近公司搞活动，每个凳子打完折只需5290元，并赠送5年的艾绒。这个馆里包括他们在内，有近70个老人都参与了团购。据说这是公司最后一次做活动，艾灸凳太畅销，艾草资源已经出现了紧缺。工作人员委婉地透露，愿意帮记者跟公司申请，也享受团购价。随后，记者提出想看看使用者的分享，并求证艾灸凳的治病功效。 艾灸是治病的，在2019年年底，就2020年初的时候，咱们新冠病毒，只有江西的中医院呢，就用艾灸的方法治。江西的中医院呢，一共是入院29个人，就是那个一个没有死的。 再来看，从今天起到13号，第二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将在江西省九江、南昌、上饶举办。进入冬季，鄱阳湖迎来大批越冬的候鸟。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11月28号，抵达鄱阳湖的越冬候鸟有63.7万多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包括黑冠、青头前鸭等等。 鄱阳湖呢是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秋冬占全球种群数98%以上的白鹤，95%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60%以上的鸿雁等会从各地飞抵鄱阳湖。眼下的鄱阳湖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们来听一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戴年华的介绍。 现在在鄱阳湖越冬的水鸟大概有63种左右，主要种类我们大概可以分它两大类吧。一种就我们讲会游泳，我们叫游潜，比如说我们讲的雁鸭类，比如说天鹅了、野鸭子一类的。鄱阳湖呢，这么多鸟类里面，可能是以雁鸭类的数量占主体。现在统计的数据来看哈，大概占到了70%-80%。雁里面有鸿雁，大概有5-6万只，我们还有白额雁，也是5-6万只。小天鹅将近有10万只。那么海鱼类的鸟类，我就是腿长、嘴长、脖子长的，就是站在浅水的地方吃东西，比如说鄱阳湖的当家鸟类白鹤一类的。白鹤现在到了鄱阳湖的目前统计数量大概是3200多只吧，我们国家的总的数量是3500到4000只左右嘛。比如说我们鄱阳湖现在来的越冬鸟类啊，从我们的北方过来的，比如说白鹤，它是从西伯利亚过来的。西伯利亚那边现在它不是冬季嘛，冰天雪地的，它那边肯定是没食物了。过来的过程中，在我们的东北扎龙啊，一些保护区呢停一段时间，这地方又下雪结冰了以后呢，它那边也没食物了，它就继续往南走。那么长江中下游的那个气候条件，就是我们基本上不结冰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长江中下游相对于来讲是旱季，枯水期啊，所以这样呢，它的食物也丰富。那么长江里面比较大的两个湖泊，一个就是鄱阳湖，一个就是洞天湖。鄱阳湖它有丰富的食物，所以呢，它是我们国家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一个我们叫越冬点，也是停息地。有些鸟只到了这里以后就不往南走了，还有一些鸟类呢，它短暂的停留一下呢，继续往南回去过冬。 过去越冬鸟类多集中于人工划定的保护区内，但随着鸟类数量的增加，超出了保护区的承载量，更多的鸟类逐步分布到了保护区外的鄱阳湖内，甚至鄱阳湖周边的农田也当成了越冬的取食地和栖息地。 那为了保护越冬鸟类啊，人类为了鸟类准备额外的食物，比如说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为越冬的白鹤呢准备了1000多亩藕塘和晚稻，提供额外加餐，帮助候鸟过冬。那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咱们继续来听一听研究员戴年华的介绍。 鄱阳湖呢，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候鸟是广泛的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的地方。过去我们鸟类是在我们划定的保护区里面，但现在我们发现鸟类慢慢的从保护区外的鄱阳湖里面去了。那么现在呢，有许多鸟类数量增加呢，就食物不够呢，它又到鄱阳湖周边的农田里面去了。去年呢，因为鄱阳湖秋季的时候不是水位比较高嘛，候鸟到鄱阳湖来的时候，鄱阳湖的周滩还没露出来，大部分好多鸟就到农田里面去了。所以我们鄱阳湖的东岸还有一个叫插旗洲啊，它去年就留了将近300多亩、400多亩稻谷就没收割，那么今年它又留了1000多亩。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鸟类也不能过分的依赖人类的食物啊，因为这个日本是有教训的。日本早期的时候，上世纪40-50年代，他们也是这种稻田里面就不收割，或者收割一部分留下来，后来他们的白头鹤啊，他们的那个白枕鹤数量就很多很多，以后就有些鸟就不迁飞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人为只是适当的给它一点补充，如果养成了动物全部依靠我们人工种植的话的话，这个对鸟本身是不利的。 好，北京时间的18:43，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6天2个冠军，中国选手谷爱凌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夺冠，我们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至2022赛季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美国铜山站女子组决赛落幕。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第一跳 90.50 的高分摘得金牌，这也是冬奥会之前谷爱凌拿下的第二个冠军。中国另外一位晋级决赛的选手张可欣凭借第二跳82.00分排名第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上周末，谷爱凌刚刚拿下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可谓状态正佳。本站比的是 U 型场地，谷爱凌穿上了她亲自设计的全新战袍。在 U 型场地这个项目当中，谷爱凌虽然没有掌握最高难度，但是她的编排足够出色。开场的两个偏轴转体900度的连接是谷爱凌整套动作中最难的，把最高难度放在开头是谷爱凌整套动作的一个亮点所在。虽然谷爱凌全套只编排进了六个技巧动作，数量上不如谢尔达鲁、夏普这些名将，但是对于场地的利用情况以及动作间的衔接流畅度，谷爱凌都更胜一筹。比赛中谷爱凌的腾空高度可以达到3.8米，而其他选手一般只能达到3.3米。 U 型场地这个项目，裁判会通过动作的难度、腾空的高度、动作编排的情况和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最终谷爱凌第一轮就得到了90.50的高分，奠定了优势。爱沙尼亚名将谢尔达鲁是谷爱凌的偶像，在极限运动大会以及世锦赛中多次夺冠，他的成套就是选用了七个技巧动作，而且可以做出1080度这样的高难度动作。但是谢尔达鲁本场比赛的腾空高度整体不太稳定，历史数据显示谢尔达鲁的最高高度为2.2米，平均高度1.6米，与谷爱凌相比这场比赛还是有一些差距。再加上他刚刚伤愈复出，保证完赛争取奥运积分是他的主要目标。最终谢尔达鲁以88.75分获得第三名，加拿大的卡克获得亚军。他在第三轮滑出了90.00的高分，只比谷爱凌低了0.5分。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能拿两次金牌，上次在 Steamboat 是我大跳台第一个世界杯，然后这个是这一季的U槽第一个世界杯，所以也是好长时间没滑U槽了，今天能做到自己最好也是挺高兴的。挺慢的，所以我大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但是能做一些比较容易一些的，但是有高度有好的抓板，我也是非常高兴的。然后我觉得所有女孩也都滑得很好。 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张可欣在第二轮滑出82分，最终名列第七位。 来关注疫情方面，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州州长颁布了一项新的口罩令，要求在纽约州不能验证所有进入室内人员新冠疫苗接种情况的室内设施当中，2岁以上的人必须要佩戴口罩。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的报道。 目前德尔塔变种病毒仍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主要威胁，是近期美国新增病例数和住院人数快速增加的头号原因。在纽约州乃至全美的病例中，98.9%仍为德尔塔变种病毒感染。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州仍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其中密歇根州与俄亥俄州新增住院人数占全美新增住院总数的1/4以上。德尔塔病例激增已造成许多医院不堪重负，纽约、缅因宾州和新罕布夏州已启动国民警卫队协助精疲力尽的医护人员。由于预测奥密克戎病毒株会大规模传播，美国卫生部门当地时间9号将辉瑞加强针的接种资格由18岁以上扩大到16岁到17岁民众均可接种加强针。虽然目前全美加强针接种范围已经扩大至16岁以上的民众，但儿童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仍然较低。调查显示，30%左右家长因各种原因直接拒绝了给孩子打新冠疫苗的可能性。纽约州长霍楚尔当地时间9号表示，纽约州目前已经发现了20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染者，其中13例在纽约市。他表示，初步迹象显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传播速度极快，但州府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社区感染。他说，变种病毒并不是由游客传播而来，而是已经在社区播散，我们正在认真应对，确保所有防疫手段都被考虑到。 此外，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西部湾区最近新冠确诊率明显上升，卫生官员担忧疫情卷土重来。旧金山12月1号宣布出现全美首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病例，一个多星期以来，加州奥密克戎病例已经增加至13例。不过，卫生官员最担心的是冬季疫情再起。南加州和湾区最近病例激增现象，大部分仍是由德尔塔变异病毒株引起的。根据旧金山时报的数据分析，湾区过去一周的新冠确诊率上升了37%，住院率上升了9%，加州新增确诊上升了30%，住院率上升了11%。到目前为止，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毒株还未成为加州的大问题，但官员表示这个情况未来可能会改变。旧金山卫生局说，根据美国社区传播证据和最近湾区各县的通报数据，我们知道奥密克戎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社区之中，未来将出现更多病例。 再来看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10号表示，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更高。这意味着对于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比其他毒株更容易让他们再次感染。不过他表示，研究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收集证据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法赫拉说，目前还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是否更容易导致重症或死亡。尽管近期住院人数有所增加，但是这可能是感染总数提升造成的。南非多名医学界人士表示，他们发现大部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的症状比较轻微，如果及时治疗，症状可以很快缓解。 南非医学协会会长库切日前告诉新华社记者，从他接诊的经验来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多出现头痛、身体或者是咽喉疼痛等症状，一般不会失去味觉和嗅觉，也不需要吸氧。没有接种疫苗的感染者通常症状更严重，比如感到极度疲劳等。 我现在头痛、极度疲劳。英国卫生安全局10号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性更强。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增长，到12月中旬，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将占到英国新增病例的50%以上，成为在英国传播的主要毒株。 英国卫生安全局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448例，比前一天增长近100%，累计1265例。不过，至今英国所有已知奥密克戎感染病例都没有报告住院或死亡。 英国卫生安全局免疫负责人呼吁公众尽可能居家办公，在拥挤或者封闭的空间当中始终要戴口罩，定期洗手，以及在感到不适时进行隔离和检测。这些措施对于今年冬天降低疫情影响会至关重要。 再来看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在总统府会晤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双方讨论了欧盟经济复苏等议题。这是舒尔茨8号就任德国新一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出访。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了欧盟经济复苏、移民、新能源、欧盟外部边界管控、非盟和欧盟峰会等筹备、俄乌关系等议题。马克龙在会晤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舒尔茨此访不仅为加强两国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将有助于两国在欧洲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加强协调。 马克龙表示，欧盟应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加强欧盟在经济领域的主权。为此，欧盟各成员国需要在财政预算等方面加强协调。 舒尔茨表示，欧盟一方面需要借助经济复苏计划保持增长，另外一方面应努力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二者并不矛盾。相信德国和法国将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马克龙9号曾表示，法国将在明年上半年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欧洲战略主权建设，并启动申根区改革等多项计划，包括重新考虑欧盟现行预算和赤字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 视线再转向巴西，巴西阿雷格里港以法院10号宣布，分别判处2013年圣玛利亚市的夜总会大火案中4名涉案者18年到22年6个月不等的徒刑。 2013年1月27号凌晨，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州圣玛利亚市的一家夜总会发生了火灾，242人死亡，另有636人受伤。据报道，当时在舞台上演出的乐队成员燃放焰火，引燃了屋顶的隔音材料，火势迅速蔓延。由于夜总会只有一个出口，人们逃离时发生踩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遇难者多是附近大学城的学生。 根据 判决呢，两名夜总会合伙人故意杀人罪成立，分红22年6个月和19年6个月徒刑。夜总会的乐队主唱和乐队助理被判杀人罪，各获刑18年。 本次判决距离火灾发生已经将近9年。司法机构表示，整个案件经过了调查的多个阶段，最终在警方和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分析之后送达司法机构。被告有权对10天的判决提出上诉。 献血可以救人，也可以救狗。以色列一些机构鼓励民众在自己献血的同时带上宠物狗，为补充狗血库做贡献。以色列一些医疗机构与兽医机构近日共同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村镇组织宠物狗与主人同时献血的活动。与人献血不同的是，宠物狗献血时需要注射麻醉剂。 据报道，这是以色列首次举办这类活动。组织活动的一家兽医中心主任说，很多人不知道狗也可以献血，这样做可以帮助需要输血治疗的狗。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献血的认知，让更多病患得到救治，无论是人还是狗狗。 好，节目的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到4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了，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于浩，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另外要通告您的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的元旦红包。那么感受红包雨带来的这种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呢，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声，唱响冬奥歌声。 雪在燃烧，风在欢呼，不醒不慌闪耀，光彩夺目，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生活点燃沸腾血脉，跨越彩虹刷新所有的记录，纯洁的冰雪是青春音符，激情的约会让世界瞩目，一个梦我们全力以赴，让满天雪花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